好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咁此一段经文呢就是解释成相文啊，所谓度众生的时候是不见有众生可度的，所以因为相文呢佛和须菩提讲嗰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嗰一个人，咁啊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就灭度一切众生而啊，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嘅，就系说明咧，凡系发菩提心嘅人，咁啊佢一定咧就系要度众生啦。嗱，咁啊当佢度众生嘅时候，佢就唔好有呢个度众生之相啊。咁啊，我哋普通嘅显浅功夫咧，就系话唔好咧咁执着。我哋尽量咧系放下啲，系睇开啲。咁啊，即使做咗任何一件好事啊，或者任何一件嘅功德事啊，咁啊，我哋咧都要用一种咧放得下嘅心情，唔好咧咁执着，以为自己咧系做咗几多几多几多。咁啊，一落于有相啊，佢呢个福德咧就唔系咁广大啦。咁啊，所以如果从呢个自性呢个广大福德呢方面嚟讲咧，咁啊，行菩萨道者自利，亦都要利人啊。所谓自度，亦都要度人。咁啊，既然自己系众生之一，要自度咧，我哋度人咧都系自己个本分事啊。所以一般嚟讲咧，要常以众生结善缘，而不见咧有众生受我咧同佢结缘，此就属于啊我哋心量咧系平等，乃至我哋真正以佛法去度众生嘅时候，化度众生嘅时候，我哋亦都咧见有呢个众生啊受我呢个佛法所化度。咁呢啲道理咧就留得深奥啊，所以始终咧只专解释个话何以故，就系点解我哋行菩萨道者发菩提心嘅时候啊，咁啊去度众生之时，点解啊唔见有众生为我可度咧？佢话何以故？点解？就因为啊实相多嘢嘅本体就系离一切相啊。我哋嘅自性嘅本体咧，就系、是、清清净净啊，系离一切相。嗱，咁啊，既然自性嘅清净本体系离一切相啦，咁啊，虽然系度众生啊，都无众生可度，而不着呢个度众生之相。点解咧？因为一切众生都系涅槃相啊。一切众生都是菩提相啊，一切众生都是清净直灭。嗱，咁啊，我自己都是众生之一份子啊。咁啊，我自己啊，自性是清净直灭，实相个本体是清净直灭啦。离一切相啊，咁啊，一切众生呢个自性个本体咧，亦系清净直灭啊。咁啊，亦系离一切相。咁啊，既然一切众生包括自己在内都系自性清净直灭，本体啊系无一法可得啊，咁所以我哋度众生之时，咁啊边处有众生啊系为我可度呢？所以佛属于已经证个菩提啲众生，我哋众生咧就系属于迷慧中嘅诸佛。所以真如界内是绝生佛之假名啊，在平等性中是无自他的形象。咁啊，由是菩萨虽然知得平等实际是不受一尘，但系不妨啊，所谓佛事门中是不舍一法啊，以是之故，所以行菩萨道者呢，佢所做嘅是空中佛事啊，佢所见嘅都系水陆道场。嗱，咩叫做空中佛事咧？空花佛事就系话空里边本来系无花，虚空变似有花，只不过呢个人个眼咧有病， 咁佢就覺得咧，睇到呢個虛空啊，就好似咧係有狂花亂舞。其實個虛空咧本來無狂花，好眼嘅人根本就睇唔到虛空咧有狂花亂舞。只不過呢個眼有鏡有瑕藝嘅人先會見到，咁啊證明啊空裏邊無花啦。而我哋做佛事都係一樣啊。所謂真如界內無彼此之分，咁啊由於眾生迷之故，所以我哋發一點菩提心咧去度佢哋。咁啊雖然發一點菩提心度佢哋啊，但係實實在在咧彼此係自性平等啊。彼此都是涅槃相，彼此都是不生不灭。只不过他迷的时候，我们就说法化到他而已。如果他开悟了、过悟了、不迷的时候，其实对方一切众生本来就是平等涅槃相。所以我们即使度众生之时，不断有众生可度，如同在这个虚空之中边至有狂花乱舞可得啦，所以我哋做佛事啦，亦不过系空花佛事啊。嗱，咁啊，水与道场，水就冇鱼嘅，水中有鱼都系天上嘅真月咧，影到呢个水嘅现有嘅月影。咁啊，月影啊彻底虚妄嘅，你亦即是话我哋即使做一切如法嘅佛事啊，边至一切如法嘅道场。也不過咧係如幻如化，不過眾生迷故，我哋咧就係見呢個道場或者宏經演化啦。其實咧，眾生本性平等啊，等佢覺悟嘅時候，佢本來就係佛，咁啊，仲邊次有法可説？仲邊次有呢個道場可得呢？既然我哋所做都是空花佛事，所见都是水月道场，即使我哋嘅降伏嗰啲魔障啊，断尽嗰啲烦恼啊，也不过咧系如同呢个镜里边嘅影子啊，镜里边呢个影系彻底虚妄啊，唔系真实，亦都唔一件实物，只不过佢有得照啦。佢哋话镜里边现出一个影子，其实咧烦恼以及生死啊，亦都如同呢个镜里边嘅影子一样啊，亦都系同样一个虚妄。不过唔系事，系有烦恼，系有业障啊，系有生死。若是我哋见之时啊，何来呢个烦恼啊？何来呢个生死咧？所以我哋既然做呢个空中佛事。见这个水月道场，而大日我们所消除的、所断尽的烦恼生死，亦都如同这个镜里面的影子。那么我们所证的呢，亦都是证这个梦中的佛果，发梦，梦境是彻底虚妄，根本的梦境呢，无法可以拿得出来给人看的。而我哋以后所证呢个菩提佛果，亦系一样啊！只不过迷事，我哋咧修行，只得可以得证佛果啊！但系我哋所证，亦不过系自性菩提，系无法可得啊！所以诸佛时时所做嘅，系度呢个自心嘅众生啊！众生时时所成嘅，系成自性之佛。所以佛时时度众生，实无众生可度。不过众生迷时，佛就起慈悲，开示佢自己个本有，令佢咧复本觉心而已。好似一个有病眼嘅人，咁啊为呢个医生去医治啊，咁呢个眼科医生咧也只不过咧为佢咧消除呢个眼里边。嗰一浸嘅霞膜啊，咁啊呢个霞膜消除啦，咁啊呢个光明就自然得以显现啦。就绝对唔系话咧，佢呢个霞翳消除之后，咁啊另外咧放佢一种眼上嘅光明，只不过有霞翳障住，有嗰啲红灯遮住啊，只眼有病，所以佢就见唔到光明。 如果去除嗰啲瑕隙啊，去除嗰啲紅筋咧，呢、這個眼嘅光明啊，都係自自然然，都係現現成成啊，所得嘅亦都係佢自己本來呢個光明啊。所以我哋做眾生嘅時候，做一切如法嘅事啊，不過都係如幻如化而已，所做嘅亦都係如幻如化嘅眾生。咁原則點解菩薩度眾生之時，佢就不見有呢個眾生可度呢？因為菩薩如果起一念啊，所謂度眾生之心，咁有呢個我相啊，咁邊個度眾生啊？咁我係菩薩啦，咁我發心啦，去度眾生，咁就變咗咧就有呢個我相存在咯。嗱，咁邊個係我所度？邊一個是我所教化，那咁啊係我所做，是我所教化的就是對方，即是對象咧。嗱，咁我的對象咪即是人相咯。咁啊，佢唔會忘記呢個能度，以共呢個所度啊，即係唔會咧遺忘能度呢個我，以共所度嘅對方嘅人啊，能度所度都歷然啊。就名为佢哋众生相啦。嗱，佢常常存在呢个念头，今日都系咁样存在，永远都有咁嘅心理上啊，我能度众生，众生为我所度啊，咁佢常常存住呢一个念头。在呢个时间上嚟讲咧，就系叫做受者相啦。嗱，所以佢兴起一念度众生之心。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亦有受者相啊！咁佢即使一念度众生之心啊，所谓四相都未空，个心咧住于呢个法相啊，咁就当然未曾得到呢个降伏其心嘅宗旨。咁你话呢个人同嗰啲普通着相嘅凡夫，你有乜唔同？当然佢就同于呢个普通嘅颠倒凡夫一样，四相都具足啊！因此我哋咧就唔能够讲佢系菩萨咯、哦，同嗰啲凡夫一样啊！佢话即非菩萨，咁就正式反显度众生呢个菩萨。如果正在度众生嘅时候，无能度呢个我，以个冇所度嘅对方之人。亦能够了达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相啊，咁就无我无人无众生亦无受者，四相都皆空啊，到此烦恼不降而自降伏啊，所以降伏烦恼者降心之化啊，亦不过啦如此而已，断离呢个我执。所以这何？虽菩提，实无有法啦。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正式咧系法啊，实实在在咧系无有法，系法菩提心。我话所以者何？即系点解啊？系实无有法，名为叫做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咧，就系、是、解释上文。一落于有呢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啊，当然四相具足，呢、这个就唔系菩萨，就系、是、凡夫。意思就系话，菩萨之所以称为菩萨，系属于呢个觉悟嘅有情，系一个觉悟之人啊。因为佢能够上求佛道，下能够化度众生，所以得名为叫做菩萨。咁啊，虽然系如是啊，咁啊，定要咧能所不忘，四相皆空，只得否则咧，咁话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存在，当然佢就不明叫做菩萨。所以凡系发菩提心嘅，应该佢知得所谓上无佛道可求，下系无众生可度啊。若果话冇呢个佛道可求，咁就不住于呢个圣人之界；如果冇呢个众生可度啊，就不落呢个凡情嘅之变啦。咁啊，又是一念平等觉性了诸法空故， 感觉心烦气闷啦，人烦都伤忙，咁啊能见到如此嘅境界啦，就名为佢哋真正发菩提心啊！如果究竟证到咁嘅境界咧，就名为究竟证到呢个菩提佛果。所以为菩萨者初发心嘅时候，既实实在在无有化，佛可乐多乐三藐三菩提心啊！所以佢究竟证佛果之时，亦都冇有实实在在咧呢个佛果菩提可证啊，亦都冇有咧灭度众生之法，所以话实无有法，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咁啊，此一句经文咧系最重要嘅，其中一实无呢两个字，呢、这个实实在在冇一法。是为我哋发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始终呢个实无呢两个字啊，就系、是、呢个观照波罗嘅功夫啊，系唯一部《金刚经》全经嘅宗眼。咁啊，我哋研究佛学、研究《金刚经》嘅人咧，系绝对唔可以啊轻易放过。所以此个实无两个字。既是系诸法都实无啊，既然实实在在系无啦，咁就唔单话冇呢个有啊，亦且连呢个空呢、这个无咧，亦都要无。唔单话冇呢个有法啦，亦都冇咗呢个无法，属于你有无都俱免啦。若是望于前边呢个行心之时，就系、是、无心可何况？若是望于住心的话，亦都无心可住啊！若是话论眼前，所谓发菩提心者，是无法可发喎。若是望于后文，即使得到佛果菩提，亦都无法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都咧系无受记可记啊！就系、是、简短咧解释所谓实。无有法可得，所谓度众生之时，叫做无法可度啊。庄严正好之时，系无有法庄严正好。咁啊，了达我本来空之时，亦都无我可空啊。所以此个实无两个字咧，系通前，亦都通于后啊。是唯一卷经文里面唯一用这个实实在在无有一法可得的无字呢，将一切的执着全部都扫得清清楚楚，所谓无声亦都无烦，是无染亦都无净，既无高下亦无虚实，所以说实实在在冇有呢个能道之我，亦无有呢个所造嘅众生，冇有呢个能布施之人啊，亦都冇受我布施咧嘅对方，冇有能降伏所降伏，亦都冇有能住与佢所住啊。若果能够达此实无有法嗰种嘅道理咧，先至名为叫做菩萨，真真正正咧。是发菩提心，所以下文话他说能够通达无我法者，他如来说明是真是菩萨。所以古德王的禅师讲，他说唯以起心修行欲养成佛，那么有这个佛见，所以你就说有佛可证，你起心有这个众生之见，所以就算有这个众生可度啊，凡是起心动念都是属于这个众生之见啊。如果无一切的之见，用边处有佛可证，那么边处呢是有法可得，那么说明我们这个自性呢就是清净，我们这个自性本体呢就是洒洒脱脱啊。咁既然自性本体清净，亦系自性本体洒脱啦，咁啊既清净亦洒脱啦，咁啊边处有众生可度，边处有我为能度， 业边自有一切法可得呢？咁所以全部金刚经呢主要就是用啊呢个无字，所谓实实在在呢个无字啊，亦都扫尽我哋普通嗰啲凡夫众生咧呢个心理上啊嗰种嘅执着，就等于话咧就痴忌啊，落于呢个空无。只不过咧系用呢个真空嘅绝代妙理啊，亦都扫尽我哋嗰啲执着而。就不是说不用拜佛，不用诵经，不用修行，我们照样要诵经拜佛修行或者持咒。只不过呢我们诵经拜佛修行持咒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迷，所以我们要修行佛法，也要洗尽我们自心的烦恼，等到我们自心烦恼真正是洗尽了，其实我们自心亦都是清净啊，自心是实实在在无一法可得。那么一有所主张认为有法可得，那么我们这个自性本体呢就蒙上一阵尘埃啊，就不能够洒脱，就不能够自在。为什么？就因为有这个我执，亦有这个法执啊，亦有呢个众生受者相，咁就已经唔系菩萨，属于凡夫啦。所以我哋读诵受持金刚经嘅人，应该要了解始终咧所讲啊呢个无字嘅理论，就系真空妙理啊，扫堕我哋嗰啲凡情嘅执着。好，我现在就讲一段所谓有关咧金刚经咧。即是跟金刚经有关联的故事呢跟大家讲一下。那么明朝世宗的时候啊，那么嘉靖的末年，那么福建潭州呢，那么有一个呢很贫苦的人，那么后来他因缘时节到了，那么他就发心呢出了家。那么出家之后啊，他就很想呢是真真实实咁自己修养一下，就唔好辜负咗咧自己出家一场啊！咁啊，但系佢想修行，咁你都要懂得呢个理论啦。咁如果连理路你都唔明啦，你又点样可以修行咧？所以佢欲想请问嗰啲前辈啊，可能嗰个地方咧亦都冇乜嘢老前辈嘅出家者啦。他想请教别人，而想请教人的机会呢都没了，所以他就不知道怎样他的修行。他每天只会在这个出家的庙里面或者种下菜啊，或者淋下水啊，或者扫下地啊，煮饭啊，做一些粗重的工作，就混混沌沌就混多很多时间的了。那有人呢，咁有一个外来嘅出家者啊，咁去到佢呢个庙里边咧，咁挂一单，即刻食一餐饭，肚饿啦。咁有庙宇咧，我哋出家人都可以食餐便饭，应该唔会有问题噶。咁咁啱呢个出家人咧，就去到啊，咁佢自己呢个庙，咁佢见到出家人啊老前辈到啦，佢亦都把握呢个机会，唔会错过。咁佢请呢个老前辈咧食咗饭之后，佢就好好地啊，咁啊请教呢个老前辈，咁啊究竟咧点样佢修行，点样先至可以令自己了脱呢个烦恼生死之苦咧？咁啊佢肯请教啦，咁啊当然啲老前辈亦都肯教佢啦。人咧当参行啊，就最紧要虚心。咁佢能够开心啦，咁啊啲老前辈就梗系教噶，老前辈亦都好想将自己所有嘅心得啊，咁啊教授啊传授俾个下一代啊嘛，咁啊当然冇咁嘅基情，冇咁嘅根性啊，佢亦都冇法子传授。咁啊既然有人请示自己啦，咁啊当然佢就以一个慈悲心啊，咁啊就教佢，咁啊教佢乜咧？佢就教佢参呢个念佛是谁啊？即系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之后，你就要问一问自己，即系成立一个问题啊。咁啊，边一个咧佢念佛？ 因為他就念佛思想。那如果你說我念佛，其實我都是生生滅滅的，昨日就不同今日啦，上一個鐘頭呢同呢個鐘頭都唔同，得變遷好大啊！所謂時時變，日日變啊，年年之間都係變遷。咁啊，邊處有我可得啊？咁啊，我都尚且冇啦。咁啊，邊個念佛呢？咁啊，所以佢一味自己建立一個問題啊，你參究一下個念佛嘅究竟係誰啊？邊一個人去念佛呢？嗱，佢又或者參咗父母未生之前。我是怎样的那么他从此他就依照这个老修行那么教他参与一句念佛思想那么他就好好的参学好好的参晚日日那么做完事有时间呢他就去参下了那么后来呢他就觉得呢所谓应酬的事太多他就索性离开这个庙咁啊，走到呢個廟個背後呢個深深地嘅岩洞裏邊啦，咁啊自己嘅修行，咁啊自己嘅參究一下，究竟念佛係邊一個人念啊？於是咧，佢穿衣食飯啦，日日都係咁樣去參究呢一個問題。對於人間呢個年月日時呢個歲月啊，佢都已經忘得咧係一乾二淨噶啦。咁啊，佢在家咧，有个姐姐啊，咁啊，佢觉得佢个细佬出家都好可怜啊，自己一个人住喺个山里边，咁啊点惯啊？咁啊，佢呢个弟子咧就好心啊，咁啊带一匹布，借住供咧担一啲啊，所谓日常要食嘅要用嘅物品，咁啊送去咧，佢自己参究念佛治水。这个岩洞里面呢就送给他这个出家的弟弟了，但是他这个弟弟呢认真就不通情达理，如果从这个世俗眼光来看的，他根本就不近人情，他一见到他的姐姐又送布又送那些日常所用的饮食的用品来的时候呢，他仍然自己都是打坐两眼一垂，动都不动一下，他连他大子呢单人的一般人去不会望一望，就连他的自己亲大子呢他都不会望动开的眼呢望一望，那么直情呢好像若无其事啊这样。那么他这个大子呢，那么看见他坐这个洞里面打坐，动都不动，叫他又不睬，想跟他说几句话呢也都无从入口啊，所以他的大子就好气啊，即是好嬲啊，这个这么出家细佬啊，乜咁唔近人情啊，咁啊大子亲自送布送日常所食的所用的嚟，你连招呼都唔打过，他就一气之下呢他将带来的啲就放低喺张石凳上面啊，他自己一口气咁就翻屋企啦。咁啊，呢一位出家者啊，苦行僧咧，佢仍然喺个石洞里边咧去参究一下所谓念佛者是谁，究竟咧系边一个人咧系念佛嗱？咁啊，结果咧佢经过十三年咁长嘅时间，咁啊亦都系老咗十三年咧，咁佢个大子啊。觉得呢十几年都冇见呢个细佬啊，而家呢个细佬今年今日点样呢？咁佢都好关心佢呢个出家细佬啊，所以佢又再去呢个岩洞里边啦，咁啊想同个细佬见下面啊，倾下咯。点不知入到呢个岩洞里边，你会睇到啲乜嘢？佢睇到个三年前啊，担来嗰匹布啊，同埋所有嗰啲饮食啦。咁啊，仍然挤喺嗰张石凳嗰度，有啲都霉霉烂烂啦，就嗰匹布咧都沤到霉霉烂烂啦。而佢个细佬咧都仲系坐住喐都唔喐下。咁佢呢个大子咧，认真咧唔单话气啊嬲啊，佢叹一口气啊，就话算啦，既然十几年啦，你都唔喐过，我呢匹布都霉啦沤到，你都未动过。咁我仲有乜好意思啊？再嚟见你咧？咁啊，从此啊， 他一氣之下回屋企就跟這個出家弟弟斷絕這個世緣，永遠再不去見他這個弟弟。那他這個弟弟經過十三年這麼長的時間，他參究一個所謂念佛者事實，那比較開悟，所謂有功夫，那也都說明開悟都不是一朝一日的事，學佛你說它難的確很難，你說它容易呢，那也都可以說很容易，只要功夫到家它就開悟了。那有人呢，那有一班逃難的人呢，那因為走難了，外面走到深山大嶺，我說它蕩失路了，他就看見有個岩洞，裡面好像有住這樣的情形，所以這班人呢肚子裡面有很多人沒有吃東西了，咁啊，見到岩洞有人住，入個岩洞啊，咁啊，一睇睇都係一個師傅，係一個出家人。咁佢哋大概都係啲善根信佛啦，佢就同呢個出家人打招呼啊。咁啊，同呢個出家人一道出啊，佢哋嘅來意，佢話我哋走難經過呢處啊，幾日冇食飯啦。咁啊，然之後老師傅啊，可唔可以慈悲？咁啊，俾啲飲食我哋救濟下我哋咧？咁其實呢，呢個洞裏面啊，唔單話冇好嘢啊，連嗰啲最差嘅嘢，佢自己日常啊最簡單所用所食生活所需啦都冇啊。咁既然冇啦，咁佢又點可以啊滿足呢一班逃難者啊而未曾食過飯嘅人呢？佢當然冇辦法應付咯。所以佢就帶到呢一班逃難者啊。我話得，你跟住我來啦，咁啊走出呢個岩洞嘅邊邊啦，佢就叫住大家執石頭，一嚿一嚿啦，咁上下大嘅，咁啊執滿一鑊啊，你估做乜啊？佢就揾一鑊水啊嚟到煮呢啲石頭，咁啊煮咗冇幾耐啦，揭開個蓋，根本就冇石頭，全鑊啊都係香氣噴噴咧。嘅番薯啊，咁啊，在呢个饑荒嘅时候，走难嘅时候啊，当然冇狗大鬼啦，咁啊，亦都冇啊，米都冇噶啦，咁啊，番薯都系上品嘅佳肴，变成呢班几日冇食饭嘅人咧，见到一镬都系香喷喷嘅番薯啊，哎，咁啊，真系三扒两半，咁啊，将啊食得光光啊，等于个肚仔饱饱啦。打爆了那就告辞了，要继续前进，因为走难嘛。那么临走的时候，那么这个出家者就跟他说，他说我今天帮你结缘，他说我这个叫无相布施，是无相结缘，只不过你有困难我就帮下你，实际上都是随缘而已，他说你不要介意，没什么好招呼你们，不过我有个条件，希望你就去外面呢，千万呢唔好提呢一件事啊，就唔好话喺呢个岩岛里面有个出家人曾经呢招呼过啦你哋，希望你哋守诺言，唔好讲呢个问题，即等于话呢唔想人嘈佢呀，唔想有人呢再去搵佢。咁后来又过咗一段时间，咁佢个心一动个念头，我应该开悟，我亦都系一个呢真修行者。但佢谂下，佢话众生要度尽方正菩提，呢啲系地藏菩萨嘅心愿啊。而观音菩萨亦都话啦吓，有求必应啊，要广度众生。咁我今日既然开悟啦，仲躲呢个岩洞做乜呢？咁你应该去外边咧度众生啊，应该去外边咧结下众生嘅缘。咁啊，因此就离开佢十几年来。想住打坐嗰、那个岩洞啊，就跑到呢个厦门呢、這个大路边嗰处咧，咁啊搭起一个茅棚，咩叫做茅棚啊？即系我哋旧时住山住茅棚啊，即系用嗰啲茅草啦，好高嘅，成个人咁高嘅，咁啊就割咗佢，割咗佢一排一排咁啊晒干佢咧，咁然后搵啲竹啊，搵啲树枝啊，咁啊撑起呢个骨落，好似一间屋呢个骨落嗰啲柱。咁然後鋪啲茅草向個頂，我嚟擋太陽。 我哋地中雨啊，咁就叫做毛孔啦。咁佢做咩功夫呢？佢就施茶，日日就喺个脑边个毛孔住啦。咁啊就煲咗好多嗰啲茶水，咁啊同过路嗰啲人咧有所需要嘅时候咧，咁啊俾杯茶佢饮下，就帮佢解决。咁你管呢个系咩人呢？呢、這个就明朝啊有名嘅高僧啊，佢个名咧佢就龙富国师。嗱，咁啊点解佢个名啊咁奇怪，乜嘢名都唔安啊？因为咧佢就龙富咧，龙即系皇帝啊嘛，皇帝嗰条富啊，咁啊佢就龙富咯。佢个名字就叫做龙富，咁啊皇帝都拜佢做师傅啊，咁啊佢就国师啦。咁啊点解佢就叫做龙富国师咧？因为嗰个时候啊，就系明朝呢个神宗啊万历年间，咁啊呢个神宗皇帝个皇太后咧就死咗啦。死咗咧，本来就要响呢个京城里边啊，请嗰啲高僧大德嚟超度佢。咁啊，可惜当时呢个京城里边咧，好难揾到嗰啲高僧大德啊，都系普普通通嘅，咁又唔够份量啊，入去呢个皇宫里边超度呢个皇太后啦。咁啊，嗰晚咧，呢个死咗呢个皇太后啊。他就托梦给这个神宗皇帝啊，他说福建啊漳州的地方，咁啊有个高僧啊，他又不说什么名字，他说福建漳州呢有个高僧啊，他说好有呢道德的，他说如果你能够请到他来替我诵经呢，我的足可以超度啊。咁啊，因此皇帝瞓醒觉之后咧，将呢个梦情谂一谂咧，佢因此就即刻派人啊去到福建漳州嘅地方，就请高僧咧。咁啊，但系边个就叫做高僧啫？佢揾来揾去有个班人啊，奉皇帝命揾高僧喎。咁啊，究竟边个系叫做高僧啊？可能嗰班人咧，连咩叫做佛教出家人佢都唔识嘅。你叫佢揾高僧咧，咁啊更加就难揾啦。咁啊，当然咧，佢就揾唔到边一个叫做高僧。佢唯一嘅办法啦，总之就逢出家都请啦。咁啊，请多啲就应承啊。所以其中咧，咁啊总有个系高僧嘛。所以佢一请咧，就请咗一大堆咁多啊。咁啊，嗰啲出家人既然啊被请，明明知得啊。咁啊，入到呢个京城个皇帝宫殿里边咧，做法事超度皇太后啊，所以个个被请嘅出家人咧，佢都好认真啦。咁啊，将所有嗰啲行李、嗰啲衣服，以及应该要带嘅嗰啲庄严翻起啊，咁啊整理好，咁啊一担一担咁啊，请咗好多人啦，咁啊向呢个京师嘅路咧前进啦。咁啊，由于系天热啊，咁啊有人咧，咁啊旧时冇飞机坐不直，又连火车都冇噶，全部系行路噶。你话如果响福建漳州行到京师啊，等于话北京啦，咁啊呢条路都几远下噶。咁啊天热啦，咁啊嗰啲人一担一担咁啊担住啲嘢啦，亦都好辛苦，好颈渴啦。咁啊啱啱嗰日就经过，咁啊呢个茅棚，咁啊睇见有个出家人。有人经过要饮水啊，佢都忽一碗俾佢，咁啊自己又颈渴啦，好似系出家人啦，就应该更加冇问题啦。咁所以人拦佢到嗰个档口嘅地方咧，咁啊放下嗰啲行李，咁啊就攞一碗茶嚟饮咯。咁呢个茅棚里边嘅师傅咧，咁啊当然就冇意见，当然就冇问题啊。佢就觉得奇怪添，佢就问啦：，佢各位师傅啊，咪饮多两碗冇问题。不过我有个问题啊，我嘅师傅咁辛苦，天气咁热，咁啊担住一担一担咁重嘅嘢啊向前赶路，咁啊而家究竟系去边处啊？咁啊呢一班被请嘅出家人好似好神气咁啊，咁啊入去皇帝宫殿做法事都唔系话简单嘅事啊，咁就好似好神气咁啊，佢话我哋都被请。要去呢个京师入皇帝宫殿啊，为呢个死去个皇太后咧做功德法事啊！咁当时呢个茅棚嘅师傅咧，佢就问啦：，佢话你咁辛苦， 咁啊，可唔可以咧？咁啊，帶埋我去啊！咁啊，嗰啲師傅一望啊，嚇、啊、呢、這個邋邋遢遢嘅，根本睇唔上啊！一個出家人，與自己比較一下咧，自己就當然企理乾淨得多啦，就好似有多少咧，唔係幾願意啊！咁而家都睇唔起咁樣，呢、這個苦苦惱惱，佢話唔得，佢話我哋救人啊！咁呢個茅孔師傅呢，佢話未必啩，我哋擔得咁辛苦，佢話別樣我就唔識啦，佢話我都仲有一副氣力啊，佢話你哋既然擔得咁辛苦啦，佢話我可以幫你哋擔返一份啦，我就可以輪流啊，每一擔呢我哋輪流睇就擔一擔，等你哋唞一唞，佢話應該都冇問題啩。咁呢一班被請嘅出家人諗下都係啱喎，個個擔得辛水辛汗，如果有個人要接替一下，起碼唞個唞停一停，咁都舒服好多啊！咁啊答應啦，咁啊所以咧呢位茅孔師傅啊，佢就幫呢一班被請嘅出家人挑嗰啲行李，擔嗰啲法器啊，咁啊向住呢個京師咧前進啦。咁啊行咗好多日，咁啊去到京城咯。咁啊神宗皇帝咧，既然得到通知啊，已經被請嗰啲高僧咧來到啦，但係一聽時又批嘅，咁啊究竟邊個係高僧啊？我應當係請邊一個為主咧？咁啊佢響處咧諗啊，佢話呢下子就好難以區別啦。咁啊，但係突然間咧，俾佢咧諗到一條計仔啊，佢考驗一下，究竟邊一個咧叫做高僧？咁佢用一部金剛經啊。他就放在呢所被请来的出家人要入宫门那个门口那个门槛的下面呢，那么挖了个头，那么将一部金刚经呢放在个头里面，那么面上呢冚返那些泥土，好了，那件事就考验了，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是高僧，他们有神通，当然知道这个门槛下面呢有部金刚经无上法宝啊，佢就肯定就唔会骑住过啦嘛。嗱，咁如果嗰啲唔系高僧，冇神通啊，当然佢系普普通通嘅人，佢就唔知道啊呢个门槛嘅下边有部金刚经，佢咪会大踏步而过啊？咁呢啲当然就唔系高僧啦。咁啊，神宗皇帝啊，佢就立定咁样嘅主意。他考驗成班出家人究竟哪一個是高僧，所以他照他的計劃，就在被請這班出家人入宮的時候，所要經過這一道門，那個門檻下面就放到一部金剛經響處，跟著被請這班出家人個個都一擔一擔一擔排著回，一個跟一個跟你入，個個都是這樣攬過。咁神宗皇帝一睇，啲事有高僧啊，冇一个有神通啊，冇一个知道噶喎，咁啊当然系普通人啦。点不知个心念都未曾谂完啊，到咗最后一个，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是、我哋现在所讲嘅龙富国师啊。咁啊佢一担住个担就去到个门槛嗰度咧，佢即刻将个担嘢放低。咁啊，喺呢个门槛之前咧，即系未曾拉门槛之前，佢就跪喺度啊！咁啊，双手合住个手掌，佢就唔起身啦。佢系咁样喃喃自语啊，咁啊吟吟沉沉啫嘛，念金刚经啊，咁啊跪喺个门槛面前，佢就响住念金刚经啊。咁呢个守门嘅人奇怪啦，咁啊点解呢一个法师唔跟住大家一齐入呢？他来到这个门槛面前呢，他就跪低在那里合起个掌啊，恭恭敬敬的样子，吟吟沉沉咁做乜啊？咁啊走佢咧，话俾呢个皇帝听啊，佢话全部出家人都已经咧进入内庭啦，咁啊但系只系有一个啊未曾咧入，佢唔单唔入啊，佢仲咧响住面前啊跪喺度，咁好似念念有词咁啊，皇上。究竟啊系点呢？啊呢、這个皇帝咧心中有数啦。佢话咁啦，佢话你哋大家 去掹下佢嘅扯下佢，睇佢拉唔拉到佢入去啦。咁啊，等于话皇帝仲要考下佢喎。咁啊，呢一班守门嘅人，咁啊，奉皇帝嘅命啦，咁啊，翻出去，咁啊，结果咧，真系啊，扯嘅扯嘅，掹嘅掹嘅，拉嘅拉嘅，想话拉佢入去啦，佢硬死佢都唔肯起身。佢硬系咧，咁啊跪喺度啊，仍然合得个掌，动都唔动咧。咁啊，响住念金刚经，继续咧系咁样念。